西，东西，生气，生气，地道，地道，对头，对头，兄弟，兄弟，过去，过去，练习，练习，大意，大意，合计，合计，汉字，汉字，故事，故事。